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呢個禮拜四嘅九點鐘，阿泰咧就同阿近咧就加埋阿 B 咧就有個節目《建國研習班》，左部就大做文章噶啦，呢個建國班都有啊。咁講一講個網台節目，唔該，炒可以做咗版噶啦， 賣埋廣告， 屌你 陰公， 係咪建國班噶啦？已經可以幫你賣埋廣告噶啦，係咪？ 冇，我推測跟住第一集出咗街之後，佢又點作新聞啊？即係我哋諗住話講美國嗰、那個即係 Federalist Paper 啊嘛，跟住佢又話有中央情報局嘅客户， 係啊，又話收外國勢力資助啊， 啱唔啱先？佢哋而家咪喺《遠時報》嗰度，仲喺 My Radio 星期四九點鐘啦，大家記得要捧場，係嘛？要令到呢個所謂建國研習班咧個收聽收視率高過鬱敏踩場。 澳门街今日的阵容依然有我昌哥哥在度，另外仲有我的拍档 王 Sir 喺度， 仲有我乌田心， 系啦，又是我哋三个啦。因为通常都是我同阿 Boss 是咧两个咁样样啊，间中 系或者你同阿王 Sir 录下啲罐头，或者我同阿王 Sir 军对军， 军对军。 时候 讲 我坏话 又系啊，因为咧讲博士坏话咧好开心嘅，博士好多坏话俾你讲嘅，系咪？ 系啊， 系啦，咁啊同博士讲一集咧，都系讲坏话咧，咁啊吓，我可以落一个系列，好啊，咁啊我哋 博士坏话系列， 博士坏话系列啊，博士咧今日借两蚊冇还俾我啦，咁咯，又开一集啦， 又开头啦，嗱，咁今日咧我哋讲系澳门街麦卡三二一嘅神秘之夜嘅，点解咁讲咧？咁話說喺上個月，即係羊年，即係我哋上一年啦，農曆年啦，上一年農曆年嗰啲咩啊？馬年。 哇！上年農曆年馬年。 近年馬年年尾，咁喺澳門咧就天有異象，咁喺一日咧就係、是、天嗰度咧，喺天上面咧就有人係發現呢個不明飛行物體。 唔係喎，立咗春嘅咯喎。 立咗春嘅啦，羊年嘅。 係簡單啲嚟講，就係2015年年頭啦，二月初咗緊。 係啦，咁係好多嘅澳門嘅市民就喺天上發現呢個不明飛行物體， 留下嘅一條條嘅。 咁我就即刻咧，有啲網友咧就即刻話俾我哋麥溝三一嘅主持人師啦。咁我哋就即刻咧就聯絡到我哋嘅台長啊梁錦祥先生，咁同我哋分析佢呢啲照片到底呢啲咁樣嘅係不明飛行物體到底咩咧？咁啊梁， 仲有啊，成俊哥又去影相啊， 咁係啊，成俊哥影相嘅咁樣樣嘅。 咁咧，然後咧經我哋啊梁台長嘅研究之下咧，亦都揾咗呢個UFO 專家夏兆星先生嘅，咁咧研究之下，我發覺哇，原來唔止係不明飛行物體咁簡單啊，而係話咧係聲網度聲稱嘅話係北韓戰機啊，應該就係北韓戰機咧，點樣咧？佢係追擊呢啲不明飛行物體嘅。 但係 Iron Man 嗰方面嘅權威研究專家我哋嘅司徒文俊博士就話其實係有三個型號嘅 Iron Man 飛過喎。 嗯， 咁邊個先啱咧？ 咁見有冇見嗰套嗰部神盾戰艦喺度？ 神盾戰艦應該浮咗上空。 咁我要問翻成俊哥攞翻張相先得啦。 嗯， 應該會影好多相啊，成俊哥係。 係啦。 系啦，咁咧后屘咧就系、是、就大家呢张相咧就网路咁样疯传啦，叫话呢个本就有个标题就个本澳出现不明飞行物体，跟然后咧就系、是、八部地区咧嘅危险指数啦列为二级，跟住仲要讲嘅话点咧，仲话系所有前线警务人员要取消休假、哦。 啊、跟住呢仲话呢呢个係北韩嗰方面嘅民用战机咁样掠过澳门上空，又话咩戒备状态乜乜叉叉。最搞笑呢就係澳都日报记者乜乜乜报道咁添啊。 係啦， 係咪真係有嗰个记者呢？ 其实查过呢係澳门上面任何一个传媒呢都是冇呢个人名嘅， 哇！你知 嗱，咁讲开又讲啊，咁王 Sir 作为一个博派战士，咁真系我以为咧上面系狂派嘅落到嚟， 因为星星叫飞过， 星星叫飞过，你知道啦，你知啦，香港打完仗噶嘛，之前 啊， 系咯，咁后屘就系、是、后屘咧就呢件事嘅一个下落到底系点样咧？咁经过呢个我哋嘅系我哋有台神秘之夜咁啊梁台长嘅一个系分析之后咧，发觉原来呢张相。呢單新聞係假新聞嚟嘅， 係啦，而高份報紙咧第二日頭條最頂嗰個位咧都澄清咧係冇呢個咁嘅消息報導過，梗係啦，高份報紙都唔會有即時新聞啦，你估《生果日報》咩大佬？你睇到我都唔信啦， 係咧，嗰個記者畫個名咁怪嘅， 係啊，即係博你唔識讀啊嘛。刘德仪啊嘛， 嗯， 系咯， 我错头以为， 但同我乌心心无关，因为佢有三个心， 冇错，嗰个字点读啊？三个心， 我唔知道，我要查喎、 啊。哦，就当系叫做，都系叫心 咯，刘心心心仪啊，叫做 刘心心心心， 系啦。咁啊，根据我哋广东人嚟讲啦，咁样普遍嚟讲唔识读嘅字， 系咯，咁其实咧 有边读边系， 有字读字 系啦。咁其实咧，我谂大家有玩开 Facebook 咧，应该嗰日咧都俾嗰啲咁样样嘅相洗版，即系有啲嘢影得好靓啦，一条条呢啲咁样样嘅啊，飞机喷射云，咁啊，再喺直照之下晚霞当中有少少金黄嘅日落衬托，仲有啲城市嘅景观，大家都影用手机影咗好多靓相，跟住喺 Facebook。嗰度洗版，咁啊呢个咁样嘅假消息咧，亦都喺微信嗰度开始疯传。咁啲人咧究竟信唔信咧？阿博士开头睇到信唔信咧？ 我唔信啊！ 啊，点解咧？ 因为其实佢好夸张咯，跟住佢话即系话危险指数为二级咧，其实根本上冇可能啦，我觉得。 澳门有呢啲咁嘅危险指数咩？ 根本上，因为我哋之前喺节目里边都讲过啦，澳门都冇乜嘢颇为恐怖的袭击噶啦，系咪先？ 其实澳门有冇紧急状态噶？ 就算你北韩嘅话，佢都唔会嚟到澳门啦。老实讲， 系啦，飞过有咩作为呢？ 系啦，根本对佢嚟讲系冇任何 嘅。咁又唔系、啊，你要知道我哋嘅其中一个伟大领导人啊，金正恩领袖。佢嘅兄弟喺澳门嗰度嘅喎， 咁又系，会唔会要刺杀佢嘅兄弟？ 有可能喎、啊，唔系喎，而家兴嗰个咩啊？嗰、那个咩无人驾驶机啊？而家 咁，但系听讲咧，阿金正恩佢啲部下用啲电脑系冇插插苏嘅喎， 系啊，假嘢啫嘛， 假嚟 嘅 喎， 系啊，同埋另外咧，佢就话嗰件事啊吓，咁 最重点就系咧民用 民用系啦，民用 啲战机会系民用嘅咧，系咪一般市民？是买得起战机用来炸人的呢？ 是的， 我未听过战机会民用的、哦、 或者他是杜拜的人、啊、 杜拜的人都是、啊、 有钱嘛，民用 那是不是要有民用坦克和民用枪械呢？那 我这个真的不知 道民用核弹那怎么算？ 所以来说你说是北韩的话，根本上不会存在这个民用战机啦。 那我觉得呢这一刻呢就应该由我们的变形金刚那方面专家讲的，民用是什么意思？是不是 柯柏、 是不是柯柏文专用的解释呢？其实 咁咧，首先咧，如果你講話博派咁，的確係民用嘅博派，全部匿埋曬喺啲街頭巷尾嗰度噶嘛，狂派先至係軍用嘅啫嘛。 係喎，全部都係啲啊運輸車啊，嗰啲交通代步工具咁樣。 咁就好似往常嘅代步工具啦，大黃蜂咁樣啦。啊咁大黃蜂咁樣亦都係停咗喺樓下嘅嗰間經屋嘅停車場入邊嘅啫。 咁但係你架大黃蜂變形咁點算咧？ 變形啊，變形要揾埋匿埋一邊咁樣變形啦嘛。 哦， 费事大家引起恐慌啦， 系咯，人家又要你签名，又要影相咁啊， 系啦。 咁大黄蜂揸枪咁点算咧？ 大黄蜂揸枪 系会唔会打劫金铺嘅咧？佢 咁我既然我系博派战士咁样，就唔会系做呢啲咁嘅伤天害理嘅嘢啦。 即系无啦啦星叫喺上面划空飞过嘅时候就 顶多间唔中冲下红灯嘅啫。 哎，好啦，嗱，咁其实咧，我觉得呢件咁样样嘅事咧，又一次印证喺这个智能手机发达的年代呢，就是太多这些无厘头的假消息，这些这样的创作文章那些假图呢真的多到爆炸，开 始令到我自己都有啲厭啦。係咪啊？兩位會唔會平時都見好多呢啲咁嘅假文章啊？ 因為你既打開啲Facebook 啊好啊，微信都好啊，成日都會係有啲好煽動性嘅啲咁樣嘅係新聞咁樣出嚟啦。你睇完又好似話，其實就首先第一樣嘢唔係嗰件事啊，而且甚至係話有啲唔止話係。是你誤導咁簡單，有啲甚至佢會有啲甚至煽動情緒嘅嘢。其實可能呢啲我哋可能之後再講，但係我其實呢我自己呢最唔鍾意一樣嘢呢就係點樣呢，啲好似啲無論係頭先我哋講話呢個假新聞係主流媒體嗰度出現就好啦，就算係一啲嘅其他嘅有啲係啲媒體呀新聞媒體都好啊，佢成日呢好鍾意係點樣呢，挖舊新聞當新新聞，咁大家以為呢件事係啱啱發生嘅，又於是乎可能呢啲咁新聞呢又煽動到大家嘅情緒呀，變咗會係引起好多不必要嘅嘢囉，我好唔鍾意呢樣嘢呀。 係呀，舉個例呀，我都想知道嘅係 譬如話係近排我睇到個新聞呢就係講乜嘢呢，就係話係有個係美國人，佢就話呢每日呢為咗慳錢，跟住佢就每日步行十幾公里去返工嘅，跟然後呢睇到一單咁樣嘅係啲新聞咁你篤入去睇下，跟住然後就有啲人喺度討論，喂佢日日行十幾個鐘頭佢唔使瞓覺呀，話佢即係個新聞亦都話佢可能佢每日瞓三個鐘頭，跟住到最後呢講下之後先發覺，原來話呢單咁樣嘅新聞呢已經係話成六七年之前已經有人報導過啦，咁變咗就係話喂你畫返呢樣嘢出嚟咁樣去當一件新嘅事嚟引起大家嘅注意力，大家嘅一個咁樣嘅係精神，變咗係好無謂，你會睇嘅時候會可能你會好興奮一啲咁興奮情緒，然後發覺呢單咁樣嘅係所謂嘅係新聞呢即係見到呢件事，當然呢件事的確發生過啦，但係佢新呢件事呢其實原來係假嘅咁樣，甚至你話有時真係之前好多都會係譬如話有啲嘅新聞啊會係講話，譬如話係唔好食大陸啲小龍蝦啊，咁啲小龍蝦又會係又有毒，咁當然未必話好乾淨，但係又會講到話有可能啲有啲生化嘢啊， 會啊，又話佢咩有肝吸蟲 啊，係啊，咁樣會係 垃圾食死屍 啊，係啊，但好多嗰啲咁樣嘅一啲可能啲消息咧，其實都係啲路邊消息，甚至又話係未必話係有啲權威嘅人出嚟係佢係講咯，咁變咗有好多啲不必要嘅誤會咯。咁最簡單最顯淺就係話之前嗰個係日本地震，咁然後就係話震源嗰個幅度嗰啲洩漏輻射，啲輻射會飄過嚟澳門，跟住大家聽到然後就話食鹽就可以去防輻射，結果一大堆人咁樣就去搶鹽，但然後呢好多專家啊甚至係啲醫學權威啊啲出嚟講話，其實呢你係冇必要嘅，亦都係話唔需要去搶，因為呢你可能其實話其實中國大把鹽嘅，你唔需要話係特登去搶鹽嘅，你係多多其實就多多你都賣唔晒嘅，咁變咗係話引起個社會嘅恐慌囉。咁 嗱，同埋呢另一方面呢我都發覺有一類文章呢都好厭惡嘅，就係最鍾意就話啲名人呢講過啲咩金句嗰啲、李嘉誠啊、奧巴馬啊、Bill Gates 啊、李開復至到乜乜法師啊、馬雲啦、喂呢站啊有錢到唔知講咩50句金句咩震驚全球50億人啦、跟住又話啊邊個都崩潰啊，睇到第 N 句呢令人讚人熱淚啊，又話極恐怖，又話驚人墮落，又不可不轉，即係好多呢啲咁慫恿人嘅字句，但係 click 入去呢其實係廢嘅。李嘉誠根本上佢都已經有澄清過話網絡流傳講呢句嗰句嗰句佢自己完全冇講過，佢根本上都已經人澄清過㗎啦。然之後呢嗰啲健康秘技啊，唔知點樣咩減肥的三個技巧，十日減唔知幾多磅嗰啲咧，仲有 嗰啲我昌哥定我要講下呢啲咧，我覺得真係唔可以信嘅，因為我真係實踐過，覺得咧真係做過好似冇乜效果嘅。 一來是做啦，二來那些這偏方食療啦，即是很多這些呢都真的令人覺得哇即看到都很懷疑啊這樣咯。還有就是呢 这些这样的文章，我觉得这个数量就是太过重要，是 Facebook 近一年呢转载得很多，而微信呢也都转载得很多。 哦，至于我呢，我就对那些譬如 Facebook 里面呢，关于健康啊、常识啊那些专门呢就讲，啊，你要注重健康啊，如果不是的话呢你有多少钱啊又没有用的。那经常呢好像刚才你所说的，或者名人譬如马云这样啦，啊，又他有死老婆啊，又他仔又死埋啊，死剩他啊咁样咯。 系有啲唔知咩绝症啊，医咗几耐，跟住又死咗咁，但系其实 check 翻根本上系完全都系冇事嘅，无论佢定我定系佢嘅家人咧，都唔系话真系有患过呢啲绝症。 系啦，佢为咗煽情咧而即系误导人咁，我觉得好似冇咁好咯。 系啊，同埋你要嗱，咁其实咧，你话分辨呢啲消息真同埋假，即系呢偏方食疗，我唔计先啦吓。嗱，首先。那件事究竟是不是真，我觉得其中一个判别的方法就是一些主流的媒体，一些权威的媒体有没有讲过先这么大件事，哇真的海底发现一只这么劲的水怪，为什么没有主流媒体讲过的呢？ 哦，是啊，他说是一只大的蟹嘛，很大只的蟹， 什么都有啦， 好假咯，痴线。 嗱，即系咧，第一，你又冇一啲新闻社或者好权威嘅机构报道过。另一方面呢，这些这样的食疗也不是由医生或者是一些大学研究所表达出来的讲过。那究竟还有没有可信的成分呢？另外一个 point 就是，为什么会突然之间近这年龄会出现这么多那些这样的文章呢？你要留意，这些文章通常呢是会再在哪些地方，就是那些不知名的媒体网站啊，讨论区网站，因为他们是要靠点击率来赚广告费。总之他 set 了一个标题，什么震惊全中国人啊，不转不是人啊，什么超震撼啊， 不转不是人 好多的，就是要你 forward。 还有一些，啊，你不是说这个不转不是人，有些是微信就有咯，生肖那些啊， 是啊， 即是说什么想家人平安啊，属 有少恐吓成分的， 是啦，什么属虎啊，什么属猪啊，又什么属狗啊，一定要转啊，什么又什么犯太岁 啊， 转了之后呢，你家人就会好好的啦， 是啊，转十个呢就全家幸福，转五十个呢就终生平安，不转的话呢就全家富贵的啦，你小心点啦，那些呢， 是 啦， 就是这样。 而且有些呢，他就直头不是这些这样的啲標題講，直接係個短信內容咁。其實我睇呢啲，我基本上都唔濕佢嘅，因為好多時候咧，佢呢啲咁嘅信息咧，佢都有啲可能啲密碼咁樣 send 咗俾人之後咧，其實佢又可能好似變病毒咁樣啊，會係可以話 cap 到你一啲嘢啊 ，cap 到你一啲嘅聯絡方法啊咁啊。咁头先我昌哥话， 啊，呢啲咧就系攞你自己嗰个私隐权限，嗰，个 Facebook account 嘅私隐权限吓。咁，但系我觉得其实最主要都系赚钱，一句讲晒，佢嗰啲咁嘅文章唔需要有养分，个标题咧 set 到好吸引你 click 咗入去咧，咁佢增加咗网站嘅点击率咧，佢就有广告接收。 系啊，佢就成功噶啦。 系啦，咁其实就系咁简单嘅啫，仲要系好多古灵精怪，大陆啊、台湾啊嗰啲咁样样嘅网站，唉，真系睇到眼都晕晒，已经开始系麻木噶啦。 嗯， 咁仲有咧，所以我就希望啊，作为观众嘅大家，如果喺网上边见到呢啲咁嘅信息咧，醒目啦，一写到咁怂恿你去 click 嘅话，一啲咁夸张咁不实嘅话呢，基本上睇嚟都係嘥时间嘅。你真係可以十日减到肥，你真係听咗佢话李嘉诚讲一句嘢照住做就发达嘅话，咁个个都减到肥，个个都发到达啦，边度有咁容易呢？ 嗯， 所以真係而家呢个咁爆炸嘅资讯年代，真係要过滤下嗰啲咁样个知识囉，係咪？ 係。 咁另外咧，仲有頭先阿黃 Sir 都講過咧，就係，你自己會可能會有一啲咁樣樣嘅文章 forward， 然之後叫你傳幾多個人，咁但係裏面嗰個信息可能係一啲好好簡單嘅公仔砌出嚟啦，或者咧會係一啲點講好啊 IQ 題啦，或者一啲 IQ 題都有 㗎。 即是有些問答題又叫你估個答案、哦、或者呢 quick 入去又話你、哦、下年的運程究竟會是怎樣，你成功 博士最喜歡的，博士最喜歡 的、欸、這些呢有部分呢有根據的，它是你呢會看回你自己那個、Facebook 的 account 的年月日呢、嗯、即有一點算命的成分跟你計，有些呢就會有次求簽 random 出個答案，你每次 quick 呢個答案都不同的，但是呢句句嘢呢講到疑幻疑真，總之呢氹到你開開心心，有冇等你 share 嘅。 嗯， 呢個有一個玩法，有啲呢又可能係驗色盲啊，驗下你究竟用左腦啊定係用右腦啊啲。嗱呢啲反而都仲有少少資訊成分又有娛樂性。 哦，即 係話 譬如你個大腦裏面呢偏向於男性多啲定係女性多啲都有嘅嗰啲咁樣啦。 係啦係啦係啦，或者有啲超級複雜嘅心理測驗，九種人格，即是要答成140多题那些我都见过，那我觉得这些都还有少少养分，因为他真的有做过资料搜集，虽然是二手资料，但是你跟足去做跟足去成都还 check 到那些少少东西的，那这些、哎、算了，给个赞给他咯， 是啦， 是啦，呃得咁有心机，我就给他 很有诚意， 很有诚意这样呃咯，是啊， 嗯， 有，但是也都即是譬如说你有时候会去一些看科林那样啦，咁佢即係有啲科林，佢就有啲人呢，佢你話好似佢又唔好話係點樣講啊， 即係嗰啲科林係有啲咩內容 呢，佢譬如話佢有啲標題咁樣，你佢會玩一啲嘢，譬如話依家去覆咗佢，即係回覆咗先可以俾你去睇啊，有啲科林譬如佢啲有啲下載內容， 喂大佬覆完之後呢佢要按我三個站之後要按五個站，因為按嚟按去都係睇唔到喎， 係啊，有啲佢會係話譬如話一條 link 鹹濕嘢啦，你 唔係啊，即係有時候譬如話有啲可能你係譬如話去睇一啲資料，特別係好鍾意大陸嗰啲人、 嗯、 大陸嗰啲人，你要譬如話我去有時候 search 呢佢有啲文章咁樣，咁你要首先你要係 login 個 account， 你整個 account 入去睇、 啊、 完，你 login 咗之後呢又要去同你登記好多嘢，登記咗嘢就讀個文章，讀完文章之後呢你又要去再開用點點個點個讚點個讚，跟住先有出條 link， 出條 link 點入去呢 又睇唔到， 又另一個 form 嚟嘅，咁變咗就係話喂好多啲人呢佢可能就會話你可能真係啲資訊係好多人想睇嘅，但佢就會係好似想係好似有少少呃 like 呃個點擊率啦，然後令到佢嗰個 account 啊個人氣高啲啊咁樣，咁變咗係話佢就會出好多啲好煽動啊或者好有吸引力嘅啲咁樣嘅啲標題咁出嚟，係咯， 咁結果都係呃咯， 結果都係入去嘅無無聊聊嘅。 好啦，咁我哋下一節返嚟就繼續講下呢啲咁樣嘅呃拉文章究竟有啲咩種類啦。 澳门家会继续讲下呢个网络呃拉嘅风气嘅， 系啦，咁啊头先都讲过啊，近排好多啲网上边嘅假消息啊，呃你 click 入去嗰啲咁样样嘅个案咁样样啦，嗱，咁啊可能有啲网站为咗赚钱啊做呢啲咁嘅事，但系呃人嘅嘢咧真系不停咁样样发生，即系睇翻澳门啊，其实都有好多呢啲咁样样嘅情况出现过噶、哦，例如话咧， 例如咧，博士，我想问你一样嘢啦，你话情人节冇人陪你过，系咪呃人嘅咋？ 咩啊？有咯，跟住有人同我过咯。而家啲请用送啲礼物俾我咯，真系啦、啊。咩冇人同我过啊？吓、啊，花我收我两扎啦。 嗱，正而家 從大家澄清，不是呃拉的，真的有聽眾送上來的， 送來學校添啊， 送來學校 有東西吃有東西玩， 是啦， 是啦，即是鋪了上網，你鋪了上網，未鋪上網，那些人未鋪上網的， 我鋪了的，是嗎？ 不是還有一些未鋪的嗎？ 不是還 有很多的， 我見到很多的， 怪東西啊， 有些這樣的事啦， 你沒有報細數啊，還多一點，應該， 哦不可以咁樣 啊！係、哦、我哋謙虛啲， 低啲， 謙厚少少， 係啦，低調啲， 即係浮上水面嗰啲咧，只係一部分啫。 係啦， 係啦，咁其實咧，頭先講過嗰啲網上邊呃人嘅風氣咧，即係除咗話啲網頁要呃錢、呃拉之外咧。其實有些新聞咧都幾新鮮熱辣嘅，咁之前嘅節目都講過啦，有警察咧就扮女仔嚇，咁、啊、就呃嗰啲小妹妹十零廿歲嗰啲靚模，咁啊即係嚟呃佢嗰啲裸照，結果被警察捉咗啦。咁、 嗯 啊、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啊菲律賓籍嘅女性咧就扮日本妹喺度呃嗰啲澳門嘅，即係由十幾歲靚仔至到四十幾歲嘅高級知識分子法律。界的專業人士，大學教書啦、老師啦、可觀啦，乜都呃。 菲律賓籍扮日本妹， 是啊，打英文的 樣是假的 cap 圖嚟啊？ 誒、哎，我唔知道， 應該係啦，我覺得是 cap 圖咯。 係咯，係咯，即係類似係咁樣啦嚇。咁啊，好似話講過好多人都靚嘢， 即係中咗招。 主要是找男仔的其實。 不是喎，之前有啲新聞咧，女公務員喎，仲要係呃個成百萬喎咁樣嘅喎， 呃嗰啲男人成百幾萬， 唔係啊， 見都未見過呃， 即係女公務員被人呃喎，即係有好幾單新聞都係有見過女教師同埋女公務員喎，係咯，咁呢啲都係啲。都是啲網上，哇，可以話係 網上騙案啦。 咁但係我都講翻一啲嘅啲假新聞啦。咁之前我咧講到，好似話喂嗰、那個咁樣嘅係啲北韓戰機。咁如果話近近地都，我哋都仲有一單咁樣，就係、是大概都係2014年尾。咁嗰係一朝頭早咧，就係、是、網無風傳。咁就係嗰個係啊氹仔嗰度嗰個銀加力端嘅地盤嗰度咧，就係話誒個新一期就咧著咗火，跟住然後咧新聞都有報嘅，咁有 啊 新聞報嘅，即係有的確係有個咁樣嘅係著火嘅，但係咧喺新聞報之前咧，網絡嘅消息啦，就係話喂就係話有個啲山西煤礦老闆咁喺嗰度咧賭場嗰度咧就輸咗幾廿個億。咁然後咧就話發爛渣去燒咗個賭場，跟住咧見啲相就係、是、跟嗰間賭場咧就一個係頂樓嗰頭就著咗火，咁然後咧亦都有好多路邊消息，又就話係嗰個地盤咧就話呢排咧就係冇乜客咁樣，然後就話要燒火燒旺地咁樣聚財咁樣。 嗱，講真啦。即係你銀嘟酒店火燭咧，我反而覺得另一個比較可信嘅就係、是、有一隻哥斯拉咧個口度噴火咁樣射落去，射到佢酒店火燭。我反而覺得呢個係我會相信有圖有真相啦，係咪先？嗱、啊，你見到哥斯拉嗰個比例同個酒店比例咧係好 match 喎，佢口噴嗰個火咧真係燒落去嗰個酒店嗰度。呢、張我可信啲啦，我反而覺得。 但係點解有冇人係會傳咧？即係好似嗰啲即係成日睇啲電影啊咁樣，咩職業特工隊啊咁樣，可能咧就佢會話喂有個啲唔知乜嘢嘅汪洋大盜搶咗粒巨型嘅鑽石，跟住之後咧有個啲唔知咩特工。 佢噴水池嗰陣就有一粒鑽石好大粒嘅，即係好鑽嘅。 係啊， 係啊， 佢話唔定佢搶咗個粒咧。 啊，唔出奇。 跟住之後就喺個博火，然後就喺度爆炸著火咯。 係咯，迫擊拍射中咗。 其實可能會唔會其實係咁樣嘅咧？ 哇、啊！你好搞啊！你少少都簡單啲嚟講，就喺個地盤火燭，做乜講咁多嘢做乜啦？係咪先？ 但係亦都係即係一個好簡單嘅地盤火燭，但係就未出過新聞之前、就是，就好多啲網紅消息，好多唔同版本 新聞都係咁啦，即係哥斯拉啊，我自己又貼出嚟啦，係、哎、真係咁多人信，我都唔知點解嘅。即係澳門嚟講，可能真係太過少一啲比較震撼啲、juicy 啲嘅新聞，所以咁多人喺度創作，我都唔知係咪真嘅。究竟，唉，即係究竟？謝霆鋒是不是賭王的私生子呢？ 是這樣的新聞都可以是 郭美美是不是真的差10億被人家擺上、啊、什麼美好新世界呢？是不是 即係呢啲咁樣嘅澳門假消息係層出不窮地放上去，但係可信度又真係太過低，啲創作能力我覺得真係低咗少少咯嚇。呢啲咁樣嘅假嘢歸根到底，即係 大家會即係學都係吸引點樣？大家好奇嘅嗰個咁樣心理，因為大家喂可能會成日太悶啦，呢啲咁樣嘅係新聞出嚟嘅，喂會唔會真係發生啲咁離奇騎呢嘅事啊？大家好好奇就好自然咁樣篤入去睇啊！即係有啲譬如話成個上網會睇到啦，即係特別喺啲微信嗰度咧，會係傳話喂又話大陸要出係新一代嘅人民幣啊，跟住又話啲新人民幣咧做即係啲款好騎呢，有個關公啊，有個財神啊。 但系 Kina 好真嘅咧， 即系话新一代人民币咧就会有个系习近平上去啊，有啲又话有条龙啊，嗰条龙咧睇落去，喂咁似啲嗰啲太平天国嗰啲咁样嘅咯，即系又话咩人民币要出1000蚊啊，有埋个样啊出嚟啊，咁样 传过1000蚊， 咗十年啦，人民币1000蚊， 系啊， 成日传好耐啦呢个咁，但系大家又会你唔系话你会睇啊，你最离奇又会。會見到你身邊微信有些人咧，佢會 share 出嚟俾你睇啊， 係會信會問我喂幾時出啊1000蚊咁咯？ 係啊，同埋之前啊，即係未出馬超嘅時候啦，唔知舊年啊嘛，未出馬超嘅時候啦，跟住一網絡瘋傳咧，已經淘寶啊已經話有澳門馬超出現喎。即2013年嘅時候， 跟住咧 key 張假嘅馬抄出嚟話有得賣 啦，跟住就係話有得賣啊咁樣嘅，又話設計好曬啊，連嗰個銀行嘅行長啊個名都係亂咁嚟嘅，即係亂簽上去。 有時候啊，即係你打開報紙啊嗰啲，你話係咪假嘢又唔知，即係你會睇到嗰啲，譬如話嗰啲。啲玩啲金幣銀幣嗰啲啊，喂，我要出個呢個咁樣嘅啲關公題材啊，咁樣啲銀幣啊，千載難逢啊，有好多貴多啲認證啊， 哇，嗰啲咁似大陸， 好似嗰啲大陸嗰啲 電視台 電視廣告 啊，電視廣告咁樣， 跟住你追嚟嘅啫，呢啲咁樣嘅。報紙即係你可能你要賣報紙啊咁樣，喂你上網亦都係見到好多類似咁樣嘅啲咁樣嘅喺啲消息啊咁樣故弄玄虛、啊。 喂，有一個好好玩嘅就係、叫做咩香港蘇文大學啊，好單人。 有 即係睇到之後都仲想讀佢咧，叻在咧就係將香港海港城度咧 key 咗做大學。係 啦，蘇文大學。 係啦，因為沈祖堯又喺度 promote 啊，跟住我奧巴馬過嚟演講。 key 人上去。 即系 key 上去咁啊，买文凭，唔知几百蚊买个文凭啊，哇！真系正到咧，我见到都想买翻个文凭咯，系咪先？ 嗯， 系咯，见到间大学好鬼靓 啊！系咯，佢真系最全香港最靓啲嘢 key 晒落去噶咯，咁就可以俾钱买噶咯。 但系都有人买咯， 好超现实啊！ 系啊， 但系我觉得系有人信噶，佢应该出张相都可能会几真噶，搞到想买翻张留念咯。 系咯，咁呢啲咁网络新闻咧，除咗头先一啲嘅话，我一啲煽动性啊，亦都话譬如有啲。佢会嚟到啲好煽情嘅一啲嘅内容咧，去好进行诈骗。譬如话我之前咁喺即系上网睇到我话喂话咩喺关口度有走失咗嘅细路啊，咁然后话系好可怜啊，嗌大家咧去我话去大家去周围去揾呢个咁样嘅系失踪嘅细路哥啊，咁甚至系话有啲善心嘅人啊，咁话系睇到另一啲版本话揾到个细路哥啊，就又话。是打電話去啲，即係想去幫佢啊，俾啲錢佢啊，咁結果打過去咧，原來係啲詐騙電話嚟嘅。咁亦都有啲有好多啲類似咁樣嘅啲， 或者咧話咧唔知邊個小朋友咧就有病啊嚟家就急需要錢，唔知幾多小時之內咧要籌夠幾多10萬、8萬、1000萬啊咁樣樣。然之後打完個電話之後咧，咁啊唔通冇人聽，但係唔知點解自己的電話費又變咗個阿拉斯加嘅長途電話，又唔知點樣收錢啊咁樣樣。哦，嗰啲層出不窮嘅騙錢方法。即係，唉，講個案，我哋都講咗咁 Q 耐啦，下半 part 講咗咁大 part 啦。咁其實歸根究底咧，即係俾人哋覺得就係、是，嚟家啲 smartphone 真係太過猖獗，同我哋2002年開頭玩上網56K 上網嗰年代咧，完全唔同曬。個個都可以上網嘅時候咧，啲謠言咧，啲假消息咧，就真係可以好有力量，好快速 咁樣封存。以前咧可能話方網股就好快就會爆破，因為始終都做唔到生意。咁但係你見到啦，而家啊阿里巴巴又好 ，Facebook 又好，即係一啲好龍頭股，佢真係可以喺網絡上面賺好多錢嘅時候，就好多人都係好不擇手段地用網絡去賺錢。咁反而咧就開始有一個世代嘅交替，就係會令到人哋覺得。好似呢啲咁嘅網絡嘅新媒體咧，反而咧仲加主導咗，仲加主導咗呢啲咁樣樣嘅傳統嘅資訊咁樣樣咯。唔知道你哋會唔會覺得係而家你哋睇網絡嘅消息仲多過睇報紙同埋睇電視新聞？ 其實係咁樣講嘅，即係你話以前我哋56K 嘅年代就係所謂嘅 Web 2.0 嘅年代。咁以前嘅年代係點樣？你會睇到佢哋嗰個一個係權力係唔同嘅。以前係話係。未有啲交友平台，甚至係話係科林都未係咁普遍嘅時候咧，好多譬如話我哋睇上網嘅信息，就係話喂起網站嘅人，佢就係一個係發布消息嘅一個咁樣嘅源頭，可能係新聞網站又好 ，homepage 咁等都好，你去到 web 你去到係話我哋講係話而家嘅年代時候，科林年代咁，甚至係話而家係啲交友平台嘅。的年代好，喂，慢慢由啲發布消息嘅，由一個係權力中心，慢慢去變咗，喂，人人都可以係話係變成一個平等，係一個係消息嘅來源嘅一個發布。你喺科林年代都話，喂，佢可能係有管理者去set 你嘅一啲嘅權限，但係你去到而家，你係。你移動媒體，你移動 apps 咁樣嘅時候，每個人都可以去好平等去發你嘅信息，變咗就係話佢冇咗一個所謂嘅權威喺呢度，咁變咗就話好多呢啲咁樣權唔需要話大家經過啲大家係認證啊就去發信息嘅時候，呢啲咁樣就話有好多嘅變成就係話係有啲係泛濫到係話可以係好容易製造一個身份出嚟去抌一啲消息出去咁。 嗯 呢個係一個最大嘅分別咯。 嗱，譬如傳統媒體咧，你記者收到封寫咗段消息，影完相之後咧，要俾編輯，要俾校對咁樣樣，經過老總再安排咩位置出，或者電台咧就係、是、要報導員攞口講出嚟，之前又要經過編輯嘅審查。啲電視台咧要拍埋有埋影像，個消息係確實可信，係要孭鑊嘅。如果你即係譬如之前話江澤民歸咗西嗰單咁嘅消息，其實係成個電視台都要孭鑊噶嘛。但係你呢啲咁嘅媒體就係任何人有部手機影咗張相，佢就已經可以發布呢個消息啦。你見到個天嗰度有啲咁樣嘅條狀嘅飛機噴射雲，就話可以有不明來歷飛行物體啦。個個都可以係發布消息嘅人嘅時候，而且好簡單，呢個要求降到咁低嘅時候，而且。那個網絡咁發達，個消息傳得咁快嘅時候就出事啦，就好似而家咁啦，完全可以不負責任。慢慢慢慢出現嘅情況就係點咧？網上面講啲嘢咧，個個都係信五成，繼而信三成。咁反而咧，之前會有樣嘢就係話，哦，世代交替係啦，新媒體而家主導咗傳統媒體啦，傳統媒體好難揾食啦。咁其實而家好大嘅程度就係咧，開始新媒體嘅影響力大過傳統媒體，但係發現咧啲消息咧係錯，甚至乎傳統媒體。俾翻新媒體誤導添嗱，舉個例啦，就啱啱有個情況就係、是，路環石排灣嗰度，咁啊嗰個樂群嗰個社屋咧，就有兩條友咧喺度打交嘅，都好簡單、好普通嘅事嚟嘅啫。情人節嗰日又有個阿叔咧，就近似逆勢撞低咗個雪糕桶，咁喺度清潔緊嗰個保安咧，就喝住佢初而口角，繼而動武個阿叔咧一拳頂落去嗰個管理員嗰度，而個管理員。在不足 0.1 秒就即刻很專業地反擊，用一個近似泰拳的批掌，再一個腳踢，再一個拳，是在一秒之間連續已經十幾廿拳 bling bling bling， 很精彩的， 即是民間很多高手， 是啦是啦是啦，所以呢有人說究竟是不是金融小說之中的掃地僧呢，他在那裡拖緊地清潔緊，但是為什麼這麼好武功的呢， 其實 是功夫裡面的包春功來的， 是啦是啦，即是打得很專業，你以為是在看荷里活片啊 功夫片啊咁样，两个系打得非常之投入嘅。呢单嘢咧，连阿容祖儿都 forward， 系其实都系一日之间嘅事嚟嘅啫，网络已经疯传啦。好啦，咁样样传统媒体一周刊咧就 cap 咗嗰条片落嚟。咁照樣成件事報導返，嘩嘩，哎呀都新年流流啦，咁唔好啊咁扯火啦，唔好咁傷和氣啦，咁開開心過新年啦。咁但係佢呢，即係你知啦，石排灣香港都有個石排灣，以為是香港嘅石排灣屋邨嘅停車場發生咗呢件咁樣嘅事。咁佢其實已經為咗要快速地傳統媒體要追得上嗰啲社交平台最新嘅消息，佢嗱嗱聲，總之 upload 咗條片上去，知少少咧就寫一段字上去，咁就已經係發咗一個最新嘅消息喺嗰個叫做係啦，佢自己個官方嗰個 apps 嗰度報咗段新聞出嚟，但係係錯噶嘛，佢。澳门佢唔知道澳门有嗰个石排湾噶嘛？你香港人同澳门人嘅 Facebook account 系分唔清啊嘛？譬如你话香港同台湾嗰啲 Facebook account 就比较容易啲分，台湾好中意咧用中文嘅全名或者花名嘅，香港同澳门咧永远都系一个中国人嘅译音性，再加一个英文名嘅。咁你见到啲香港人喺 forum 咪以为系香港石排湾咯？咁但係你作為一個傳統媒體嘅記者或者編輯，佢冇辦法分別得到究竟石排灣係香港定係話澳門嘅呢，條片係咪嚟自香港呢，佢都分別得唔切。咁佢就係見到啊有少少背景嘅聲，嗰啲人講嘅講緊廣東話，咁啊啲口音亦都唔係大陸口音，香港個個香港人都 forward， 咁就以為係香港嘅石排灣，咁就已經係錯咗啦。當然啦，呢啲係比較 juicy 少少，只要停車場打交好細埃嘅嘢，好似有少少得意咁就 forward 咗，咁但係都已經係有失一個傳統媒體嘅權威。即係唔會話真係咁 100% 嗰個咁嘅真實性出到嚟，已經俾個新媒體嗰啲咁快嘅網絡平台咧主導翻。咁其實跟住落嚟就變咗你個網絡，你個消息傳得快，但係準確性就唔夠以前去得咁準啦。咁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比較明顯啲嘅世代交替，所以呢我覺得啦嚇，繼續落嚟咁樣樣嘅情況，啲人咁樂於創作一啲假消息貪得意之餘呢，好快呢個新媒體呢個風氣就會係假消息越嚟越多，跟住呢網絡媒體就開始半信半疑，然之後呢其實大家真正 又好似變返啲遠古時代咁樣，就係、是、大家都要都係對啲消息又冇咗權威，就好似乜嘢都冇發生過，真係好似以前啲好封閉嘅社會農村嗰種咁樣嘅，係謠傳啲嘢咁樣啊， 係啦。同埋就即係可能都係會覺得傳統媒體可信啲，哇！真係花咁多錢請個記者出嚟報嘅新聞又可信啲。 因為其實真係發覺咧，你喺社交網站啊等等咧，你傳啲消息咧，喂，真係好，即係好似啲可能係文字未開咁樣，喂，隔離阿姑姐講咗話，嗰度嗰個湖嗰、那個池塘嗰度有條食人魚喎，即係而家嗰個就好似咁樣喎。 屌，成日都鬧到啲怪獸上嚟㗎啦，一陣間唔知幾十尺嘅八爪魚，一陣間又話變種唐蝨，唉，即係呢啲都睇到厭喎，海怪都唔知見到幾廿隻，美人魚都見幾廿隻咯。 嗯， 其實如果真係咁震撼，咁多呢啲咁嘅剩翻屍體都震撼科學界嘅話，咁真嘅話，一早已經全世界都知道做曬頭條啦。問題係其實網絡世界而家發展到而家，已經冇辦法再激得起熱情咯。即係唔係話即係惡搞都仲好啲啊？你係有一啲政治人物、公眾人物有人談論嘅話咧，改下圖啊都仲可以。咁但係呢啲咁嘅假新聞，去到某個程度嚟講，係真係太過泛濫啦。跟住落嚟咧，都應該唔會 forward 得咁勁啦。啩啲人開始識得用腦啦，啩係咪先？咁希望咁我作為澳門街嘅聽眾咧，就集集都聽實我哋嘅節目，咁就可以啊過濾下呢啲消息。咁至少我哋而家都提醒大家，玩微信嗰陣時候 forward 文章唔好跟手 forward 啦，冇污染呢個網絡世界啦。大家時間寶貴嘅啫，嗱，即係見到呢咁誇張嘅標題咧，就唔好再篤啦。好啦，咁篤緊手機嘅博士最尾都講兩句啦，喂。 嚇，我邊有篤手機？我嗰時揾資料啊。 係啊，哇，好勤力啊！博士咧為咗嘅我哋嘅節目盡善盡美咧，最尾都係揾緊資料嘅。 是啊， 嗯，系啦，咁啊，今集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博士既然冇两句总结咧，咁啊，到啊， 都俾你哋讲晒啦。 边系啊？期待你压轴噶， 系我期待你压轴噶， 压轴啦，好冇？ 哦，系咯，咁我哋继续赶住时间督手机，咁啊，今集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好啦，同大家讲再见，拜拜， 拜拜。